亲爱的天父，我真的是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说在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真的是我们花这个时间来了，单单是为了你。主啊，真的是我们到这地方来是朝见你。主啊，也是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主啊，就求你，主啊，真的是借着你真理的圣灵，主啊，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而且呢，主啊，经历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主啊，真的是今天晚上的时候，主啊，真的把你的话语，主啊，当作食物，让我们能够，主啊，真的是灵魂得到喂养，而且呢，主啊，也求你，主啊，真的是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这是在末后的时代的时候，你说你要兴起火河的军队，主啊，你也要，主啊，真的是在这让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真的是求你来装备我们，来使用我们。主啊，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荣耀你宝贵的圣名。主啊，真的是我们邀请你，主啊，真的是给我们属灵的悟性和属灵的智慧，让我们满心知道你的旨意。主啊，也进入你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一起在查考你话语的时候，主啊，真的是全人的进入。主啊，感谢你，主啊，谢谢你，真理的圣灵，我们欢迎你，也请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现在哈，我就觉得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哥罗西书哈，继续往下看。今天看哥罗西书，我们今天会从21节看到23节。我还是把这个交给那个21节到23节。先看一段，不着急看那么多哈。我们还是交给向前，向前读神的话语的话，我觉得一读起来的时候那个不一样哈。所以你今天再带领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21到23。 第几章？ 第一章。 21到23。好，这段。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了，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 谢谢。我们再找一个姐妹再帮我们读一遍好不好？ Cathy 帮我们读一遍好吗？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 好，谢谢。好，这三句哈，真的是我是觉得神的话语很丰富。你看看到这块21节，其实21节呢，这个前面的21节呢很有意思。21节呢跟前面的哈，如果你要记着的时候，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非常大的计划。我们在前面的时候讲到这个计划和谁有关系呢？和耶稣有关系。所以我们唱的歌里头一直唱是耶稣基督哈。然后呢，上次我们也看到了介绍耶稣基督哈，耶稣基督哈就是爱子。他爱子呢，我们把那个上一次的时候，如果你没听可以去听一下，都跟他有关系。这个爱子是极特殊的，这个爱子呢可以说他是100%的人。跟你我一样，都是从母腹中生出来，然后呢也会饿，也会渴，也会什么，就人性所有的东西， 都他都是一模一样，但只有一个缺不一样，就是他里头没有罪。什么意思呢？他是完美的，他的人性是完美的。待会儿我再讲为什么我们的人性跟他不一样，但他的人性是完美的。然后接着呢，不止于此，他还是什么？他还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神。所以很有意思，他还有另外一个性质，他跟你我都不一样，他还有这个，他又是完全的神。那你说这耶稣基督要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介绍他介绍这么多呢？原来上帝就是父神有一个计划，这个父神的计划在哪里呢？那个十九节讲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边居住。记住了，一切的丰盛，大家咱们现在常常说丰盛，这个丰盛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一想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丰盛这个词，我们一想到丰盛会想到什么？食物哈，丰盛的食物。如果食物很丰盛会出现什么状况？就是你啊，丰盛的食物就是你吃也吃不完啊，然后呢还要怎么样呢？还非常的好吃，只是量还不行哈，还得要有质，有质有量才叫丰富，对不对？过去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像那个，我记得北京那个弄那个那段生活很贫乏的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每年冬天都要收藏大白菜，你们还记得你们北京人哈？那个为什么要收？那量是蛮多的，你知道不？但是没有办法，很单调。就那个只有大白菜过冬的时候要用，所以分大白菜啊，弄很多啊，所以那不叫丰富。丰富呢，不但量多，还要有质量。那神说讲，你要知道丰盛是无边际的，但是你知道吗？上帝说他要讲一切的丰盛，是上帝认为的一切的丰盛都放在了哪里呢？放在了主耶稣基督里，在他里边居住，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了哈，那个他把一切的好东西，一切最美好的东西，然后都放在了谁里边呢？耶稣基督里边。这个呢，待会儿我们再看他为什么把这一切都放在他里边了哈。然后呢，然后第二十节就是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这个地方讲说天父有一个计划，他要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要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直接给我们，然后呢他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一切的丰富放在耶稣里头，然后呢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血的时候呢，借着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所以呢，父有一个计划，要在耶稣这块的时候，借着他流出的血成就了和平。那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跟神的原来是，待会儿我们再讲，下面会详细解释。我就是说，为什么借着他的血成就了和平？为什么我们跟神成为了为敌？哈，待会儿我在下面讲。但是总之来讲，这个地方讲说，耶稣流出血这件事情的时候，使我们跟上帝和平了。好像是两个战争状态的国家一样哈，或者是两个人的之间的状态，人为这个血的时候就和好了，所以圣经也叫人和神和好了。是不是到这就为止了呢？和好了还不算什么，和好了只是第一步。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夫妻两个人吵了架，两个人和好了，和好了怎么样呢？和好了就只是说不打架了而已哈，这个是很消极的一个举动。但是呢，上帝不光跟我们和好了，还有一个什么呢？他就是说，下面接着讲，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他说，让这个上帝有一个计划，要让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咱们都知道灵界有没有也出现不和平了？为什么呢？因为灵界出现了一个堕落，灵界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天堂的这个领域的时候，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的时候，那地方有上帝，也有很多很多的天使，那个地方是非常美好的，用我们的理性我们都没办法想象那有多好。但是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其中上帝所造的，其中有一个天使长是全然美丽、智慧充足。然后呢，他就，大家知道他是谁吗？撒旦，就是魔鬼。 他被造的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呢，他决定自己做上帝，因着他心中的，圣经里说，因着他的荣光败坏了他的智慧。什么意思？认为上帝把他造的如此的完美，他就骄傲了。骄傲不是上帝给的，而是他也有智慧，但是呢，他却认为自己的那个荣光，上帝所给他的一切的恩赐，一切的美善，但是他堕落了。真的，我跟大家讲，其实人很有才干，很有才能，也是个危险的事情，也是一个试探。认为人容易骄傲，特别是你，那你说我没觉得我特别的行，但是你在哪一个方面特别有特长，你很容易在那个地方就骄傲。所以这魔鬼被造的时候，圣经里说是认为他的荣光败坏了他的智慧。什么意思呢？认为他上帝给他一切的荣美，如此多的荣美，他被造的时候，然后最后他骄傲了。所以呢，他就办了一件蠢事，他决定自己要做上帝，高举自己的宝座与至圣者同等。然后呢，他要什么？他要那个高举自己的宝座高于上帝所造的其他所有被造的。所以呢，最后的时候，当他一高举自己的时候，不但没高举上去，反而叫堕落了。所以呢，地狱就形成了。所以地狱就是给魔鬼，而且跟着他一起堕落的还有多少呢？还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都跟着他一起堕落了，都在什么？进入到黑暗里头，由光明进入了黑暗里头。所以呢，所以天上上帝现在没有把地狱完全处理完，认为上帝现在地狱还允许他存在，但是圣经里告诉说，上帝将来借着耶稣所成就的这一切，到了时候的时候，整个地狱都要在火湖里烧灭。所以我们知道地狱将来是要处理掉的，所以呢，和平了，天上也完全的和平了。那么地上的和平呢？地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跟神隔绝了，所以借着耶稣流出宝血，凡是相信他的人呢，罪就得赦免了哈。然后呢，接着的时候呢，那么将来我们也与上帝完全的和好，是上帝从人间除掉一切的罪，有新天新地降临在地上。你们看今天的世界好不好？好吗？哈，你看那照片，太空中翻那个整个宇宙的星球的照片，再看看地球的照片，好不好？非常的漂亮哈。但是上帝说，将来这些都要废掉，用火都烧掉，然后要造全新的。因为它已经被罪污染了，不是好的了。所以地球上你发现也各种灾难，什么地震啊，海啸啊台风啊，这都是因为罪的缘故所导致的。就像受了病毒，将来上帝的时候借着谁呢？借着耶稣，要使这一切都与自己和好，那么都什么恢复到最美好的状态。那么等到那个时候，耶稣里头的一切的丰盛也进入了谁里边呢？进入了我们里边。上帝是把一切的丰盛放在耶稣里边了。所以如果要有人告诉你说那个越过耶稣你能得到上帝的祝福，能得到上帝的那个这个丰盛的话，是不可能的。认为上帝只把丰盛放在哪里了？耶稣里的。所以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呢，他完全一切的丰盛都放在耶稣里头了。所以好，那我们再来看21节。那具体应用，你说好，这个讲起来这个东西哈，这个是很那个很抽象的一点哈。那么具体的来讲的话，下面21节就详细的解释我们是怎么经历这些东西的。好，他对人呢有个描述，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所有的人。我们现在所见的人，当然上帝最先造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跟上帝是不是隔绝的呢？没有，刚起初被造的时候是完美的，上帝的生命就在人的里边，对不对？但是呢亚当和夏娃犯完了罪以后，那么人跟神之间隔没隔绝？隔绝了哈。那么从那一直到今天，那我就想考察一下大家，你们从前你觉得你跟神是隔绝的吗？为什么说你和神是隔绝的呢？你能够具体的讲一下，你根据什么知道你跟神是隔绝的呢？ 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好，这是一个表现，这是隔绝。还有呢？还有什么？ 还有些不以为罪是罪。 不觉得罪是罪，这也是跟上帝隔绝的表现哈。那也有些人呢，他觉得他知道有上帝呀，他也相信有上帝呢，那他们跟上帝隔没隔绝呢？ 为什么他们跟上帝也是隔绝的呢？ 就好像在旷野里养。 因为他们知道上帝，但却不能跟上帝交流。今天穆斯林他们也拜一位说安拉，说是超越的一个神啊，是一位神，是独一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不能跟上帝沟通。他们的教义里头就明确讲，人是他们是不能跟上帝，上帝是不会对他们讲话，上帝只对先知讲话，先知谁？穆罕默德，上帝只跟穆罕默德讲话，然后剩下他们只能通过穆罕默德把他领受的东西接受过来，所以呢，他不能跟上帝交流，甚至呢，他们的根据他们的教义，他们呢，上帝还有敌人，上帝的敌人就是什么？就是异教徒，所以呢，他们也有一个，他们为了就是说。圣战，他们杀掉这些，这是根据教义讲了。你们可以去就是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正好咱们开了个主日学，叫那个“殊途不同归”。所以呢，那时候正好我讲这一段，我也去看了一下《古兰经》，那地方真的是这样记载的。就是说，你替安拉杀了他的仇敌的时候，敌人的时候，你立马就上天堂，而且还给你预备几个处女。所以呢，这个地方的时候。Jerry 来了吗？没来啊。OK 我们的组长随时待命，然后他当时那个准备那个然后呢他说哥罗西书第一章，所以你们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吗？你说笑什么？ 师傅，他以为他儿子来了，他马上要去放了。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表面的，后面还有故事。我们就不说那故事了。然后呢，这个地方讲，所以呢，你发现呢，他们这个跟上帝还是隔绝的。还是不能交流的，所以呢，这个地方讲，他说你们从前与神是隔绝的。那我们在座的哈，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了，就是说啊，你们觉得有没有你认识的任何一个人，他一出生的时候或者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说我跟上帝能交流？不知道那个聂文，你有遇见过这样的人吗？ 没有 哈。那你呢？你跟上帝现在的状态是哪样一个状态呢？ 我知道有听到过，就是包括现在坐在这里听你们在讲关于他的事迹，关于他的故事。但是我好像并没有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或者是有那么一个沟通的渠道让我感觉到，哦，我们好像是有他。就是我没有真切的感受，我只是在听。 所以你现在呢，就是说还处一个状态，还不能跟上帝沟通的、交通的、交流的状态，是吗？ 对， 好， 对，包括有些说会有些感受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听舅舅跟我讲，但是我好像只是说在听被告知的一种状态，但是好像自己没有好像真正的感受到那个。 好，特别棒，一会儿我们会研究，一定要。你现在你是学会计对不对？好，学会计，你们会计也有些公式对不对？那些公式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用来解题用的。如果公式要错了的时候，你的题能不能解好？一定不能解好。但是如果你公式对了，你在解题的过程中能不能100%就会解对？也不一定。所以你还得要经常去试到一个最好的状态，你就把它解出来了，对吧？今天我们一定把公式告诉你，而且呢，今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试，甚至今天呢哈，有好多人这个公式一用就解出来了，认为这叫真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客观的，不管你信不信哈，不管你那个承不承认它都客观存在在那儿，所以这叫客观真理。所以圣经里讲了很多客观真理，包括我刚才讲那都叫客观真理，但是如果只停留在客观真理上来讲，那就很可怜了，你知道吗？但是呢，这个信仰的时候，上帝一会儿会告诉我们说，他，你看，你记住了，他说那个这个词用的是非常准确，他说你们从前，他现在是对基督徒在讲，对那些已经什么，已经信了耶稣，已经知道了这个公理，也知道了，就叫公理，就是福音哈， 知道了这福音，而且他已经主观上他已经什么经历了，也开始能交流了哈。所以呢他跟他们讲是说，你们从前，你要记住有个词叫从前，从前与神隔绝。但是呢如果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公理，已经信了的时候，他们就不与神隔绝了。这也是你渴望的，如果基督教的真理不能够跟神交流的时候，借着耶稣仍然不能跟神交流的时候，那这个一定是搞错了。为什么呢？不光是死后上天堂的问题，而是活着的时候就从什么，就从黑暗的国度被牵进了他爱子的国度。所以这是基督徒必须要主观经历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头我也想问问大家，是说你们能够现在讲说那个就是说还能回想一下，你们就是说那个就是说能说你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你们觉得你们的经历是这样吗？ 是的。 是吗？是啊哈，从前与神隔绝，你知道这话有点注意听啊，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那就说明你现在与神不隔绝了。你们承认吗？这两部分都具备吗？ 嗯，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说，我现在跟从前与神隔绝，现在好像还在隔绝状态。不，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敞开这部分东西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认为公理哈，公理对了的时候，解题也可能解错，对不对？就是说你在实践中的时候，在经历中的时候也可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说那个，就是说我从前与神隔绝，现在觉得还是隔绝的，有没有谁分享一下？宝珠呢？宝珠， 我觉得现在好像也是 还有点隔绝。 是啊。 嗯，你能举一下例子吗？你就说你为什么感觉现在还是隔绝的呢？哦， 然后我就有时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因为祷告的时候会觉得啊，是你妈妈的呀，那个地方头热热的呀，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人是他什么歧视，或者是他有什么。 所以你现在只要身体上有些感觉，但实际上来说还没有交流哈。还没有那种你渴望的交流是什么样的交流呢？ 我感觉有时候希望他给一点就是给提示，或者一点提示一点，但是我觉得好像 所以渴望是信息上的一种交流哈，就是说那毕竟是那个神是活着的神嘛哈，所以你的渴望是完全准确的啊。那谁有没有谁能给介绍一下那个你们是怎么走通这块的？你过去是隔绝的，后来呢你是信主，一信主很快就那个沟通了吗？或者还是你经历了一点点时间才沟通的？你是走了过一个什么历程？有没有一两位谁能够讲？非常正常，谢谢，这个一定要讲出来。我们不能够说没有的，我们不要假装有。但是呢，没有的，现在没有，不表明你将来没有。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东西，后来我发现信仰的事情真的是很奇妙。第一个，你一定要懂得真理，这个公理一定要知道，而且是谁说的？不是人说，是圣经说的。但是第二点，一定要主观经历它。那 我的理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就跟神就不隔绝了。 啊，那你能够说那个是理论上绝对是正确的？那你的经历呢？你的经历中你是主观经历上？ 以前不认识主之前的话，当然就没有耶稣，自然就感觉不到这个什么神，都不知道，都觉得是神话似的。 是。 现在社会虽然有高有低，但是我觉得借着耶稣的话，你可以祷告，你比如说那个，你感觉到就是有时候你比较低落的时候。就通过这个敬拜赞美啊，或者通过在小组，通过那个弟兄姐妹分享的话，你感觉到就心里很平安，有平安，然后而且，你会觉得有盼望，有做事情。 OK， 好，所以呢，斯蒂夫讲了，他跟神不隔绝了，认为什么？第一个，他说他心中有平安了。 你知道吗？有平安了。你知道平安是什么意思？和好了，和好了就是平安了。然后我们跟神过去是敌对状态，待会儿我们再看隔绝状态。隔绝不光是隔对，是隔绝。圣经里说是什么？与神为敌。待会儿我们再看，实际上在心灵上是与神为敌的。那现在呢？不与神为敌了，现在反而呢觉得平安了。这个就是什么？耶稣宝血的，这个就是沟通的一部分。然后第二，他说有盼望。所以呢，那个这个盼望的时候，你不会对一个什么，你不会对一个不存在的甚至都没有交流的人有什么盼望，你不会对一个陌生人有盼望，对不对？你看那个聂文来到这儿，你对你妈妈还是有盼望的，对不对？然后你不会对大街上随便一个人有盼望，对不对？你不会盼望他为你做任何事，所以这也算交流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你觉得你在跟神的一个那个。 我妈妈那个她去去世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我相信有天堂，相信他一心的耶稣，我觉得只有盼望，就是很实实在在的盼望。 而且你将来会见到他哈。OK， 好，谢谢。他是这样的，别人呢还有没有谁有啥？ 我能说一下吗？ 好，好啊。 我觉得我出现主的时候，可能读圣经读的比较好。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经历神的那个过程比较多。对，我记得有一晚我读圣经跟看小说似的，看进去了，人就好像身临其境。但那会儿我真的是听见有呼喊我的。我开始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后面是翻到圣经的，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那时候在想，哦，原来真的可能有神。最开始读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相信有神，我觉得这太玄了。然后接着呢，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很奇妙的感觉。奇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过程中会发现天时地利就是那么巧的就可以让你特别的平安。你知道为什么？对，但是随着这个圣经的读的不多了以后呢，就感觉到这种东西就越来越少了。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圣经是他们，我自个人认为啊，应该圣经的言语应该是作为一种养料来滋养自己。可能就会要理解它。对， 好，谢谢书页。所以书页呢是说圣经是神的话，他借着读圣经的时候呢，他跟神开始交流了。这个交流不是一个读人的书只是脑袋中，他是在心灵上开始有一些神的话是活的。真的，我建议我们基督徒这条途径一定要用，你一定要读圣经，读不懂也要读，像读小说一样读。认为什么呢？认为这是一条交流的一个渠道，交流跟神交流的一个渠道，而且我可以说是最有效的一个渠道。那我讲讲我自己呢，我是2002年3月31号受洗的，我是穷途末路才决定信主的，啊，遇到极大的难处了，所以我是无神论者，没辙了，所以我决定信主。那我信主了的时候，都没有人带我做决志祷告，我是在高速路上下定一个决心，然后呢？做完那个决定的时候呢，哎，心里头就认为我当时很绝望，心里头就好像是有点点安慰了啊。那我也不知道，这是信心的果效呢，还是照我当时的时候，还是自我感觉呢，还是精神作用，我都不知道。然后呢，但是很有意思的，等我第一个主日呢，我决定我就去教会的时候，以前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往那里头一坐的时候呢，我就如坐针毡。一般的都是别人邀请我去的，给他一个面子我去，但是那一次我自己去了以后一坐，还坐的就很享受，你知道吗？就觉得有点就是很舒服，我跟上帝没有交流啊，没有听到他跟我讲话，也没有听到什么，只是那个，然后在听唱歌的时候呢，那个以前听唱歌的时候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怪呢哈，我也不懂那个意思。然后呢，那个但是那天听唱歌的时候呢，也觉得说，哎，感觉不难受了。我第一个开始的变化呢，就是说什么，当我自己决定信耶稣的时候，圣经我还不会读，那时候还没有读那个圣经，但是呢，我就是去教会的时候我舒服，我往那一坐的时候舒服，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唱歌的时候偶尔有一句还觉得挺有启发的，你知道吗？然后呢，有时候牧师讲一堆我都没听明白，但有一句话我觉得，哎，正好听，我正在想的，那好像有帮助 啊，我最初就是这种状态。那个，就是说，后现在回想了，我回头看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交流了，那叫婴儿阶段的交流，婴儿阶段的交流啊，所以这很奇妙。所以呢，但是以前是绝对不会有这种的哈。然后第二点的话，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还有那个就是说，等到2002年的那个，当然我越去教会开始交流的层次就不断的在丰富，在提高。特别是等到2004年的10月12号，那个跟那个整个跟上帝的之间的那个交流，在我生命中的时候一下打开了。所以那个神对我的真实哈，超过我眼见的所有的东西。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过程之中，你发现是有个过程。所以你一定，你说那个宝珠，你跟上帝之间有没有过交流呢？有，但是还不要满足在那儿。我还记得周三晚上有一次你到我家来，你心中充满了喜乐，如果我没记错，那次是不是一次交流呢？应该是吧。所以呢，有的时候人的交流呢，有的时候你渴望，就像说那小贝贝渴望跟妈妈有更深的交流，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刚刚跟大家讲，交流呢一定要有连续性。有时候你遇到愁的事的时候啊，你很容易忘记过去的交流，因为失望把你的眼睛遮蔽了。所以你一定要回头想，把你跟神之间哪怕一点点的交流都要把它记下来。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就回想说我跟他交流的那些事，你知道吗？圣经有一句话叫做主的恩典要什么，要就是说有一首歌叫主的恩典要什么，天天数。你越数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增强啊，你越数的时候你信心就越增强哈。不要忘了那个，你要知道他爱我们哈，千万不要忘了你最初的那个，哪怕是一点点的哈。我现在也是忘不了，你最初的时候我在高速路上都已经绝望了，都要崩溃了，我决定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开始有一点点安慰进来了，就不会是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六神无主，那时候好像有点主了，你知道吗？因为啊，那时候我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本来我都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都要崩溃了。你看那是起点。然后呢，最先开始去教会就是听也听不懂，听歌也不会唱，但是坐在那里舒服了。 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刻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信耶稣而不是其他呢？ 哦，这个东西还动用一点理性，因为我原来是无神论者嘛哈，我对宗教是没有好印象的。我是农村长大的，你知道在东北叫跳大神的哈。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对那一类，你显然我想你也不会喜欢的，对不对？那些那个你说灵不灵，现在回头看那后面还是有一些东西，当年我觉得都是骗人的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灵不灵呢，那后面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叫不能灵的就信。因为什么？你看到他们所教的那些东西，又是什么狐仙又是什么之类的，那个又是送这又送了那个颠颠狂狂的那个，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那个东西不是正的东西，对不对？那咱现在讲正的东西。那我后来的时候，我当时不信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像我到美国，他们跟我讲耶稣不信的时候，我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什么呢？我原来的时候呢是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中毒比较深，这脑袋哈叫洗脑了哈。你刚出生的时候你没有啊，我刚出生的时候也没有。相反的，小孩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对那个这些东西都没有这么多东西。那后来谁教了你这些东西呢？无神论者这个概念是谁给你的？是你学来的，老师学的。所以我学的还更深，我不光学还要教别人，你知道吗？这个中毒就更深了。所以呢，那对于我来讲是不相信有上帝。但是呢，我也知道佛教，我知道他们干嘛。佛教的时候呢，基本上来讲的话，佛教最先的根儿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佛教其实是无神论，真正的佛教的根儿是无神论。大家都记得释迦牟尼，他是个人，对不对？是个印度的王子，他坐在菩提树下，然后40昼夜，然后就叫觉悟了，开悟了。开悟了是什么意思？佛的意思就是觉悟者，他就是说开悟。实际上来说呢，释迦牟尼是一个开悟的人，他超越了他自己而已。剩下的后来那些东西都后人往上弄的，什么弄个偶像，弄释迦牟尼的像啊什么之类，那些东西你就更不愿意那个，你知道吗？那些像都是人手做出来，对不对？然后你要趴那去跪拜他，然后让他为你办事，这违背理性， 咱们还是有点脑袋的，所以那个东西还是不能够那个是吧？所以呢，佛教从整体上来讲，从根儿上来讲是叫做是一个无神论，它叫超越自己。儒家也讲修身养性，也是要超越自己，要常常的要那个要那个叫做就是叫做修炼自己，对不对？超越自己哈、啊，其实这是一类的。当然，中国的那现在已经跟中国的民间的迷信都搞到一起去了哈、啊，这个就没有。再说伊斯兰教，我了解不多，那时候。不过伊斯兰教的那个当时的时候看起来也挺可怕的，因为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基督教为什么我不信他呢？因为我基督教我听了他完了以后不信他，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我当时的结果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说太好了，好到你无法相信。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什么呢？他们当时跟我讲，他说什么呢？说是那个，他说别看现在你对神的哈这种态度哈，我是坚决拒绝，而且还跟他们争论。他们说有上帝，我就说没上帝；他们说有上帝的证据，我就跟他们说没上帝的证据。或者嘴巴说，或者心里说哈，总之来说，我是不买那个账的哈，就这样。当然他们还说没关系啊，说将来的时候你要需要的时候，你一定要找这位上帝，说这位上帝呢很爱你，他不会计较这个。你说是不是 too good to be true？ 还说在你还做仇敌的时候，他就为你死了。你想你妈妈也没做到那点，我就想在我妈妈那时候我要得罪他深了，还得要认错，认完了错以后他还才原谅我，没认错的时候都不会原谅我的。但是上帝，伟大的上帝，照他们说的是造天造地造宇宙造万物的上帝，但是呢他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时候，在我还拒绝他还不承认他的时候，他就为我死。如果要是真的，你要不要信？显然要真的谁不会信呢哈、啊，所以呢那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一般的人呢都要说啊，没有免费的午餐呢，后面你也不知道干嘛。那时候我怀疑他们就是拉我入教，你知道吗？尤其那时候牧师一提还个个的，我们都是台湾的牧师，你知道吗？我在那个，我那时候原来住 Delaware， 那个牧师叫毛牧师哈，跟毛泽东是一个姓，但是他是台湾来的，是毛牧师。我一想，我曾经问他们一个问题就很有意思，我就觉得他们很可疑，我就说你们总部在哪里？我是搞政治的哈，所以我说你们总部在哪里？他说我们没总部。他说我们总部在天上，耶稣是我们总部。我说骗谁吗？耶稣在天上，总部在天上。我就说你们这个组织的总部在哪里？他那个呢也不是一个宗派。他说我们没总部，我们就是这块，就是这些人。然后呢我就想心里说他一定骗我啊，你像天主教还有个总部呢，对不对？是在那哪儿？天主教呢，不后来我才发现天主教那个总部那个正认为他有了这个总部他麻烦很多，你知道吗？认为上帝的时候真的是耶稣啊，真的是耶稣，是那个天主教的那个罗马教皇是耶稣代表，是没有耶稣的代表是谁？耶稣代表是所有那些信他的人，他从来没把一个人把这个权柄立到高到所有人。后来我发现等我信了都是真的，但当年我想他又是台湾人又是那什么，所以我就更要怀疑他了。但是你说的对，等我到绝望的时候，我想我要信谁？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真不真有上帝，我要信，我一定要信这个，认为他合乎理性又什么合乎我的心。如果有上帝就应该是这样，起码比我爸妈妈要好吧，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是我的起点哈，我说那个只是一个起点，所以你那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下一步那个不能停在那儿，如果当年我没有继续去教会继续去追寻的话，我今天可能也就不见了，因为那个很微弱的，随时都可以熄灭的那个小火星哈。认为什么呢？这就像你用数学题哈，不是用那个你那个公式解十道题都没解出来的时候，最后你就说这公式你就扔掉了。但是呢你得要，所以你一定要进教会，一定要跟那个兄弟姐妹他们解过这个题，你知道吗？你遇到的好多疑问他们都遇到过，他可以告诉你当年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是怎么走过的，然后你就有一条路出去，你知道吗？信耶稣不容易的。我在讲信耶稣为什么不容易，第一个我们本来就是跟神是隔绝的， 哈，这是一个事实。自从亚当跟那罪由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所有的人。什么叫亚当和夏娃原来一出生的时候跟上帝就是同在的，就是认识的比你跟你妈妈认识的还要深得多。但是呢，他一出生的时候，这个神跟他来说享受神交流啊，在伊甸园都可以，亚当和夏娃。但他一犯了罪，他是由什么，由交流中，由活中变成了死。为什么？认为他不听上帝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吃的日子你必死，他的灵跟上帝就断开了，所以呢，灵里的交通就没有了。但他知不知道上帝是怎样呢？他是知道的，他是由完美由活到了死的地步。但是呢，圣经里说罪由一人入了世界，然后呢，罪就临到所有人。所以你一出生，我一出生，我们都是在亚当和夏娃这根上发出来。所以我们一出生里边都有什么罪？罪入了他们的身体，就由他们的身体就传给了我们，都是他们的后代。所以这个罪不是说你说的好和坏这个事儿，罪是个能力，罪是从哪里来？从地狱来。所以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呢，其实呢，罪就由地狱那打开了地狱之门，地狱的势力就进到它里头，就叫罪。待会儿我们，所以呢，以弗所书里是说什么？那个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邪灵，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罪的后面的力量是邪灵，是地狱的力量。所以你里头有，我里头有，因为这个缘故，人跟神出生就是隔绝的。所以呢，我们跟神是隔绝，所以罪绝不是说你撒了谎，那个是罪，那个、叫罪行，但是那根儿早就在那儿了。我们所以今天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没这样做，没有一个人能够再回去了。因为罪使人跟神隔绝了，上帝是公平、公义、圣洁的上帝，跟罪是不能并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流出宝血来哈。待会儿我们再来看，这第一点是隔绝，这是罪的后果，也叫死。其实我们从灵里头来讲，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就是什么死的。从灵的角度认为什么？跟上帝是隔绝的吗？今天我们说的死人，其实呢，在我们说他们死了，他们死没死？其实他们没死，他们灵魂跟肉体分离了，他们灵魂都还在那个地方，只是跟我们不能交流了，所以我们称他们为死人。所以圣经里说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里，这个地方讲说就是说从前与神隔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是说现在已经连上的这些人，过去跟神是隔绝的。那么当然了，还没有连上的人还有很多，还在什么隔绝的状态里头啊。这个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你会发现还有一个特点，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人都会犯罪。我不是说照那个什么，不光里头有罪根，有罪，还有什么罪行。大家说有没有，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说照圣经说不照人说你没犯过罪的？有没有？你觉得呢？你问，你觉得照圣经说你犯过罪吗？ 照圣经说， 嗯哼， 是指， 所以圣经里头讲的罪呢，就是什么啊？圣经里头讲的是自私、骄傲、嫉妒、争竞，然后呢，想过良心中觉得不该想的事儿，然后说过良心中知道不对的说话，然后呢，也做过心里知道不对的事儿却做了。我的这个标准已经降得很低了，就是你的良心了。 有 吗？啊，这个就叫罪行，这就叫罪行。认为人已经有了罪，他就一定会发出行为来，就像有根儿就一定会长出叶来，哈。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我也，所以呢，这个就叫恶行，这个就叫罪行，也叫罪恶过犯，哈。圣经说的，所以上帝说，是的，你们有没有罪，你自己都能知道，就是什么，照着你的良知查一查，良知比上帝的标准已经低很多了，你知道吗？良知如果说的话，就是个小天窗。所以你看多奇妙，然后呢，心里与他为敌。这一点上有很多人可能不同意了。我觉得你们信主以前，你们觉得你们心里与神为敌吗？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感受？有没有？ 有没有？ 我觉得大多数人也没有。 也不认识神，根本就不是 这一点。呀、其实呢，你呢不愿意上帝让你，第一个，你否认有上帝，本身就已经与他为敌了。为什么？因为人性里头，罗马书里说，关于上帝和上帝的事已经显明在人心里。人心里本来有上帝的概念，但是人认为罪的缘故，他不愿意上帝来做他的。要一说有了上帝，你就得要什么，他就比你大。所以人就什么，有的人呢是故意不知道，叫不虔不义，他故意不知道有上帝，就说没上帝，就像我以前一样，就用各种知识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哪怕呢那个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你知道吗，我一到那个遇到点事儿了的时候，然后心里也会说老天帮助帮个忙啊，然后呢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说老天爷救救我，这种意念也会从心里生出来，对不对？这甚至你看那些无神论者哈，如果你仔细看，因为我也看一些党史的东西，你看那些坚定的那个共产党员，在文化大革命挨整的时候，他们一喊老天呐，说是我冤枉啊，他不应该这么做的，对不对？但他人性就这样，所以他知不知道有上帝？圣经里说，上帝是人，人是上帝造的，所以人的本性中知道有上帝。只是他不能跟他交通，不能跟他呢。但是呢，他说有两件事，人是与神为敌的。第一件事就是说什么呢？他不承认有上帝，他压制他的本性，用各种的学说也好来压制他的本性，这个就叫与神为敌了。就像有妈妈，偏要告诉自己说没妈妈，就是没妈妈。为什么？因为你跟就是不想受他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有妈妈，有神，但是却不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他。所以呢，这都是与神为敌。后来生了他的背后是谁呢？很有意思。我们常常说人都是自由的哈，特别是年轻人，常常我们年轻的时候说不能信这个，说要所以找个上帝管我，这个多不自由啊哈。其实呢，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人本来呢就是说，要么让上帝做我的主的时候，就变成呢真自由；如果不让上帝做主，我们就是罪的奴仆，还是个奴隶。所以呢，你慢慢你会去体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与上帝隔绝的时候，人不能独存。你要么是在魔鬼的管制之下，它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你就会发现你呢常常有一些的欲望，还有这些东西你控制不了。他上来的时候会把你，不用说你觉得那个什么，他会把你那个就是说这叫罪的奴仆，你一定会犯罪，而且呢他是个力量。会控制你，所以叫罪的奴仆。但是你要信了上帝，信了耶稣，当你真的把他当主的时候呢，你会有另外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才是自由了。因为上帝是什么呢？上帝就是爱，上帝的爱是纯全的，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呢你才真正的能够找回你 real yourself。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所以呢这个地方讲说心里与他为敌，这是过去的情况，我不知道现在了哈。如果你现在信了主，你呢还在心里头与他为敌，这个表现是什么呢？表现就是不想听他的话啊。有一种信主啊，有一种信主呢，这种的是说我现在承认有上帝了，没有问题，而且我也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了，但是我不想听他的话，我不想听他的话，我想自己当家做主，这还是与神为敌啊。所以呢，圣经里说，知道他是神，却不把他什么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大家记得这件事的时候，你如果真觉得罪那么可怕的时候，其中罪的一个表达就是什么呢？决定自己要做主，自己要做主。所以这也是个表现。所以他是说过去有三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与神隔绝，一个特点呢是一定会犯罪，一定会犯错，是罪的奴仆。你不可能的，比如说你下定决心说我不再自私了，你还是自私啊。而且呢，当你要决定你觉得你自己不自私的时候啊哈，还麻烦了。为什么呢？认为那说明你已经这无可救药了，已经自私到一定程度了。 真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共产主义这个这么好的理想，为什么不能实践出去呢？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因为我是搞这个研究的，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么好的理想，最后的时候，世界上最残酷的就是现代的国家，最残酷的国家之一呢，就是共产党的政权。苏联要建共产主义，结果苏联的时候杀了自己的人呢，哈，杀了。你去读读那一段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很吃惊的。斯大林最后的时候把他自己的那个部长杀起来，都像杀小鸡儿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认为他不知道他自私，他要做的是要建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呢，他把那个凡是阻挡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呢，都是什么，就杀掉。那么杀谁呢？当然他是觉得不是阻挡的，认为呢他是觉得他是绝对无私的，所以那么做。那么你说中国的那时候也是建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你知道吗？大跃进中的时候，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吗？一直到今天都统计不出来，你统计不出来，比战争死的还多，多么残酷。但是他们真的是，我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为了害人而害人，我还说他们有还是要见人间好的。后来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我跟我太太那时候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两个虽然谈恋爱结婚了，为什么我们争执那么多吗？认为我就觉得我是无私的，认为我都是为这个家好，所以呢我就理直气壮，我就觉得他这个主意不好的时候，或者他犯了错误，我就不饶恕他。为什么呢？认为我觉得他不该犯这个错误，你看我都没有犯这个错误，其实我也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不是自私。其实我说的不自私哈，我说的为了爱他好，其实呢那里头我在不故意的时候我已经掺杂的自私了。现在你说父母养孩子算不算无私？在人间里就算够无私的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细去查，你到上帝面查，你会发现你还贯穿着很多自私的东西在里头。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你会听的就是说你还不知道你自私，这是最可怕的。所以你会跟孩子们讲说，哎呀，我一生都是为了你啊，我没有一点好处没留下给你啊，说你怎么就不能体会我的心呢？其实这里头已经包含很多自私在里头了。你知道真的自私是什么不自私是什么吗？你做完了以后不求任何回报，而且单单为他好，那不可能的。你发现你做，还有你跟你朋友交往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期望？都有，这他不能说不自私的，这叫互相需要。所以呢，这个东西啊，你知道吗？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当我们知道里头有罪的时候，当我们把上帝高举起来的时候，你这个人就回到自正确的位置上了。所以呢，那个就是说，这个是心里与他为敌。如果我们信了主，还想什么事都不都想自己做主，不愿意听耶稣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在与他为敌，你还没真认识他。认为什么呢？你其实还在伤害自己，还在做罪的奴仆。认为什么？认为你必须得有个人是不能够什么，人是不能够独存的，要么让耶稣为主，要么就让罪为主，中间没有道路。所以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呢就在这儿。然后呢，22节哈，这是旧人的三个特点。现在新人他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话很厉害的，这话是说，如今他借着他是谁？上帝，就是父神，三一上帝，父神哈，父神就是常常说的神，这是100%的上帝。圣子耶稣，耶稣也叫道，他也是100%的上帝。还有圣灵也是100%的上帝。但是呢，他们三个加在一起还是独有一位上帝。所以呢，但这个地方讲的他是父神，他们三个还是彼此不相同的，就是说三个位格是三位，不是一位。然后但是他们的本质上又只有一位上帝，这是上帝对自己本体的介绍哈，超过我们理性一样。他说但如今他是谁呢？天父，也就是父神，借着以基督的肉身受死。你知道吗？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有上帝，我们会与他为敌，然后呢我们呢又有罪，又与神隔绝，你回不去的。没有人会自己自发想通了回去的，没办法，即使要回去也回不去，认为什么？有罪隔着呢。但是上帝的救法是怎么样？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基督本来是 本来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就是道，他本来是没有肉身的，但他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百分之百的人，人就有身体了，对不对？他这个身体没有罪，但是他把这个身体为这些有罪的身体死了，背上了我们所有的罪，借着这个肉身呢，借着这个圣子的肉身呢，借着他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然后呢，他把我们所有的过犯，所有的罪恶都什么，放在了他儿子的身上，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以那个义的代替不义的，做一个替换，把你换出来。本来你站在那位置上跟神是隔绝的，又犯罪，然后呢又与神为敌，是可怒之子，圣经里说是那个受咒诅的。但是呢，现在耶稣站到你那个位置上，为你受咒诅，然后呢把你剔出来，使你呢跟上帝和好。你没有改变呢，你现在都什么没有，你身体里有没有罪，还有罪，你有没有过去的记录，有没有，都在那儿。然后呢，你也没有马上就改，一下子就变完美了，你还都有这些。但是呢，他现在就第一步先把你换出来。所以呢，他是说什么呢？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把你换出来。所以这是又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的耶稣，认为他要是如果不是人的话，他就没有人的身体。所以他用他的身体把你换出来。然后呢，圣经里说这叫代赎，换位。所以呢，现在什么呀？现在你知道吗？当你那个，你知道吗？聂文现在就是什么？你现在站到了耶稣那个位置上去。耶稣站到哪个位置上？你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这是上帝的救法，这是公理，这就是这么成就了。然后呢，叫你们与自己和好。耶稣，所以呢，上帝看到说好，他是圣洁的、公义的上帝，所以你所有的过犯、所有的处没处罚，处罚了，有罪不罚不是上帝。所以呢，那叫做说话不算数，所以罚在谁身上了？耶稣身上，无罪的。然后呢，接着呢，他说现在就称你为什么呢？称你叫你与自己和好，现在就关系好了，所有的过犯你得罪他的都已经赦免了，都 forgive 这是上帝说的。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呢，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然后你说我一下子就这样了吗？ yeah。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相信这个真理的时候，上帝第一件事和好了，赦免你，记住了，赦免你所有的，没有留下一样呢。跟我们的那个父母有点还不一样，我们父母有时候你得罪极了，他在翻小肠，还跟我说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周一你做过这事儿，你知道吗？像我做过这个得罪他们的事儿，他有时候还想起来了，然后还那个，我说我又得罪他了，就是让我知道我自己过去怎么差劲哈、啊。但是上帝说 forgive 就是 forgive， 当真实的 forgive， 为什么？认为解决了。接着的时候他是说都成了圣洁，什么意思呢？他不但做完了赦免，赦免是消极的，就是免账了。那免账了，其实呢还只是消极面，积极面是什么呢？他把你收为儿女。女儿儿子，你知道吗？认为你已经站到耶稣那位置上，所以他带你为什么儿子的名分就给你。儿子的名分了不得哦，耶稣里头，刚才记住了，耶稣里有什么东西？刚才我们读那些，耶稣里有什么东西？ 丰盛， 一切的丰盛。你知道吗？你现在已经够资格了， ready 了。消极讲你所有罪都赦免了，积极的意义讲说你现在开始继承了耶稣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你都有资格了，你现在他称你为儿女，名分。所以这叫福音，你一定要把公理听全了，要不然你要没听全的时候，你觉得说这有什么呢？所以神的话很重要很重要，就像你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把公式公理都要搞清楚了。所以这个是说，然后呢他说成了圣洁是什么意思？他就让他的灵，就是那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他就住在你心里，这也是住在耶稣里头的灵。然后呢，他好一点点的把这个礼物，把耶稣里头一切的丰盛，只要你愿意。为什么要把耶稣当作主？为什么信了主以后要追求耶稣？为什么要跟他亲近？为什么要更加的爱他？为什么要照他的话去做？认为那个丰盛都在借着耶稣给你。如果你不愿意行这道的时候，那个丰盛没办法在你里边运行。 所以你要解人生所有的问题要用什么？靠着这耶稣来解。所以你这信是耶稣只是刚开始，解题人生所有的题要靠着他解开，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讲说都成了圣洁，然后呢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他们引到自己面前。你知道你要能站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上帝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像咱们现在身体里还有罪，没有几个人有胆量敢站在那儿。但是呢他把这个耶稣的位分给你，这名分给你，接着把他的灵差遣进到你里头，就可以把你引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看你就是什么？圣洁的，没有瑕疵的，然后是什么？无可责备的。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上帝这样做不真实，很真实，认为耶稣宝血遮蔽你，有耶稣覆盖你的时候，上帝透过耶稣宝血一看见你，先看见的是什么？耶稣的血。而耶稣的血洁不洁净？而耶稣的血有没有瑕疵？没有。你知道吗？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就叫救赎。这是上帝的方法，所以公理都出来了。最终目的是什么？他要把你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就是上帝的面前。所以你可以圣经希伯来书说，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的是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福音，这就是那个公理。那大家说我都听了好多遍，你不停的讲了之后讲了多少遍？我跟你讲，不是我这么讲，你发现这个哥罗西书已经讲了多少遍了？你不能不讲这儿，你要不讲这儿，什么时候这个东西不能感动你的时候，实际上你有点危险了。实际上来说，你就已经开始有点点什么偏离了，认为这些东西要贯穿我们信仰的所有的每一步骤。认为什么？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根基性的东西。所以到了这儿哈，那么往我们下面讲二十三节，他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所以呢，刚才我讲的这个叫什么呢？福音。那他对我们讲的时候说很重要，我们对待福音应该是怎么样？这块有一个强调，大家能跟他说，第一点是什么？什么叫恒心？大家能够讲一讲吗？什么叫有恒心？啊，不二心哈，恒心哈。不是今天我觉得有耶稣，明天又没耶稣；不是觉得今天耶稣爱我，明天就不爱了。上帝不改变，这个叫恒心啊，不是感觉。当然，我们感觉天天都变，真的，一直到今天我感觉也会变的。你说你是不是一天感觉变化很多？说恒心跟感觉没有关系，恒心就是什么？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被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上帝已经什么看到他接纳我爱我，这事儿已经定了，不会改变了，天地废去，这个不会改变，所以我坚信不疑，这个就叫恒心。所以你要恒心遵从耶稣的时候，证据就会越来越多。还有呢，根基稳固，什么叫根基稳固？不轻易动脚哈。那这个什么是我们的根基？ 耶稣 就刚才我们讲的耶稣的这些哈，福音的内容，这个就叫根基。我跟你讲，到那个什么时候，当你遇到困难，还有有的时候呢，你顺利的时候，逆境的时候，魔鬼常常都动摇我们。我们顺境的时候特别服侍很好，我们就骄傲了，就说你看我多好，上帝应该爱我多一点。你知道你这么一讲的时候就已经偏离了根基了。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说哇，上帝在哪里？上帝还爱我吗？上帝怎么不出来帮忙呢？帮我解决这个忙呢？你看你就已经开始又怀疑到这个根基了。你就得怎么回到根基这儿？上帝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什么，耶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死了，那么现在我已经信了这么久了，难道他会抛弃我吗？不会。那么所以呢，你就会什么，就是根基稳固。那当然困难还要解决，那我就继续的不怀疑他，祈求他引导我。你说是不是？这就很 passive， 对，我就像房子有一片掉下来了，但是根基还都在，那一片还会放回去，掉下来说明当年就没放牢， 所以房子地基打好了，还要什么一块一块往上放盖起来，是吧？根基稳固，还有什么叫什么坚定不移，然后呢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福音里有没有盼望？福音最大的盼望，福音的盼望是什么？永生，反得永生哈。然后呢，其实这个盼望的时候真的多了，你像那个你好多的盼望，就对永恒的盼望。你比如说你像我妈妈被主接走了，我知道她信主，我在天上我难不难过？难过，但是我又没有安慰，有人我将来在天上一定会看着她，这个就叫什么福音的盼望。要没有福音我没这个盼望。还有别的盼望，还有很多盼望。我在艰难中的时候我也没有盼望，比如说我现在事事都不顺，我也没感觉到上帝现在一下就帮我解决了，有没有盼望？有。这个盼望的根据是什么呢？ 福音。 福音哈，盼望的根据就是什么呢？上帝爱我，因为在我还做仇敌的时候他已经什么都为我舍命了。那今天我是他女儿了，儿子了，他会不管我吗？妈，虽然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管我，但我知道没有问题。还有面临死亡的时候我怕不怕？为什么不怕？这么我到他那里去好的无比，再也没有罪了，再也没有什么身体里总有罪。我跟你讲，活着一信耶稣哈，又有喜乐又有挑战，你知道吗？挑战就在哪里头，我里头还有什么私欲，还有罪，知道吗？常常出来征战，引导我往那明明知道那不平安的道路上走。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圣经里说我们一信的主一定要顺服圣灵，不顺服肉体？以前你没办法，以前你只能顺服私欲，你没有别的东西。你要把私欲一拿没了，一压制下来了，你这个人活着就没意思了。但是你现在不是了，你现在是好多的那个神给是非常积极的这些东西，然后是什么？是让你什么抵制那个私欲。他圣经里很少的，和圣经里那个常常讲的，不再像过去的时候，圣经不是让你知道吗？咱们信主的人不是为了做个好人，信主的人乃是做神的儿女，是什么呢？是要得了生命，还要得的更丰富。他要让着，记住了，耶稣基督里头一切的丰盛都要给你。赦罪不犯罪，这只是消极面，积极面是什么？神要把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借着耶稣赐给你。那彼得前书也说什么？要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儿。什么意思？你会有神的性情，公义、和平、温柔、节制，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你喜不喜欢这些？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哇，再说节制 self control， 还或者说 self discipline， 你喜不喜欢？好，我过去说最苦恼我的就是我没信主以前就是不能节制。我明知道节制很重要，但是呢我一看电视连续剧一看起来了，谁要是中断我了我就要跟他拼命，你知道吗？我一直要把他看完，这一夜就过去了，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好多事就做不上去了。我也不愿意这样，但是没办法，拿走了那个我就觉得没什么太多乐趣了。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真的神的爱的灵在里头渐渐脱离了那些东西，所以神一切的丰盛要不要？其实很积极的，他说不要的时候其实呢他那个都是什么，但是人间的道德不行，人间的道德都是说你不要撒谎，你不要坐这儿，你不要坐那儿，反正你压制吧哈。这叫什么呢？人间只能什么呢？压制罪。就像说什么呢？根儿除不了就把它什么呢？你们看不看过有一种除草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剪草，他就把面上的剪掉，然后呢让你看不见了就算了，实际上根儿在不在？哪一天就又冒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换了根儿了，你知道吗？我们这叫新造的人，神的灵一进到你里头去以后，他要什么？把耶稣，把神的一切的丰盛，也是放在耶稣里的丰盛，一步一步的都给你，就看你的度量有多大。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是一个不断的领受的一个过程，就是看我们对他的那个顺服。所以这盼望老大老大了，不光是一个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持续的盼望。 然后呢，他说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好，那我们下次完了我们再接着讲保罗做了什么事儿。但是福音不改变，你要听到的福音，有人哈，记住了，现在有的人，如果你回到加拿大，有人向你传的福音如果跟这个福音不一致的时候，他说你得救还不行，你得救只靠耶稣还不行，然后呢他说你还得要做点别个事儿，然后加上了你才能得救，那个就叫什么，那就把你的公式改了，所以那就叫什么，该受咒诅。所以你要记住了，你要读圣经，去了去教会啊，去一个讲圣经的教会去。你说那太耽误时间，我也知道你学生很忙的，但是我告诉你，当你领受了生命，又领受更丰盛的生命，你又会发现很值得的。我女儿上了大学，我们两个最先第一个叮嘱的就是说，去了以后一定要吃灵粮，不是零食的灵哈，要吃零食哈，不是那个零食，是那个灵啊，属灵的灵。我说你一定要吃，你要想将来长长的，你必须要让你里边的灵魂兴盛。而你借着耶稣才能灵魂兴盛，没有第二条路能让你灵魂兴盛。所以呢，这个呢真的是你继续的去那样，然后呢你这样耶稣会把他丰盛的生命不但给你，还要什么，给的你更丰盛。这真的是很奇妙的，要一步步来，一步步来啊，因为你一下就像小孩，不能一下领受那么多。好，所以我今天呢就说分享到这儿，剩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什么。 问题就是上次挺遗憾，就是看完那个纪录片也没听到你当时问的问题，我就想就是听听你的感受。 哦，你说那个纪录片《旷野歌声》的哈，《旷野歌声》，你想问我啊，哦，《旷野之歌》，你说我看了以后有什么感受哈？ 对对对， 哦，你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这个人哈，你发现那是个神迹，他过去是精神病。啊，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他是过去是精神病，但是呢他信了耶稣以后，你看他帮助了多少人。他不但自己，你知道消极讲他不再生病了，不再疯疯癫癫，你知道吗，他几个孩子哈，那个叫，你可以到网上去找一下，那 个 叫他生了 六个吗， 好几个啊，儿子 一个儿子，四个女儿 哈，好像是四个女儿， 两个儿子， 还有一个吗？哦，两个儿子，六个。那个你可以到网上去找，那是个纪录片，都没有加什么整理的，就是记录了一个山东，是吧，山东人，然后一个老太太，农村老太太，然后呢他那时候小的时候认为日本人杀他的亲人的时候，他就疯了，吓疯了，疯了以后呢后来也在农村结了婚，但是他就疯疯癫癫的，其实他的孩子都不是他奶大的，也那什么，后来他的丈夫都是认为看他竟是不光不帮家里忙，还那个不照顾孩子，而且疯疯癫癫的竟搞破坏，甚至都想把他杀掉，就在那天晚上的时候，他看到有个白衣人向他显现了，结果呢他就那个什么，就说他最后呢，他丈夫他们就是没把他杀成，然后他就开始疯疯癫癫，就要找这位上神呢，就找这位神，他到处找，最后的时候在河北吧，是吗？那 在山东的平原， 找山东平原，找到了谁呢？找到了那个教会。他听到那个然后进去了以后，然后就得救了。得救了以后呢，他不光是病好了，而且呢，他就开始呢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个很精彩，而且他讲到，就我讲的这个东西，你说，上帝很有意思，你会说，你知道吗？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个圣经写的，那时候信主的人很多都是奴隶，那时候奴隶社会，居然他们也能明白圣经。这个就是呢，找到了，所以搞高科技的人就是比较厉害，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所以我说那是很真实的故事，但是每个人不一定都走同样的道路，那上帝呢就让他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你知道吗，那个赵放，你的生命也有一个上帝在造你的时候，在来到这个世上你是有一个使命的，你的使命可能不是去照顾一个瘫痪的老太太，你的使命很可能是什么呢？ 被照顾。 被照顾。不，咱们的生命啊，你知道被照顾的都有问题，被照顾的一般都是残废， 所以呢，那要照顾人的呢，那是啊，哦，彼此照顾可以哈。但是如果你这一生只被照顾，那就麻烦了哈。那个袁志明他那个讲那个牧师讲他跟他太太，说说他太太常常都抱怨，就说那说竟是我他太太特能干，就是说都是我伺候你哈。结果后来突然的时候过那他太太那手得了那个腱鞘炎，这回可好，这那个袁志明牧师说这回我照顾你，但是他太太说我巴不得我赶快好了，神让我。好了，我愿意照顾人，我不愿意被照顾，你知道吗？被照顾滋味不是那么很好受的。照顾人的时候才有什么，当你真正找到你的使命的时候，就是叫做那个叫 contribute， 叫做那个叫做什么叫做对，施比受，叫你能给出去，说明你富足，你知道吗？你那个生命才有意义哈，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只消费消费的那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没有用的东西，它都是只消费没有贡献的那个啊。但是感谢上帝，我们每一个都有使命的，真的，你要信了主，专心的跟着他走，每个人都有使命的。你想，一个疯老太太，哈。都有使命，活的人生那么精彩。后来他这个片儿的时候，纪录片弄下来的时候，在美国参加的时候也获得了很多奖励，所以那是我自己的感受。我就说主啊，要让我的生命照样也一样精彩，你知道吗？好，我们不彼此比，我们都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呢在这世上活出那个荣耀来，上帝的荣耀，耶稣的丰盛来。嗯，我不知道赵放你看了以后和你的朋友那感受怎么样。 感受还是不错的，但是我曾经跟向前讲过一些，就是他那个片子一些技术问题，谈过一点技术上的， 技术，我对艺术很外行，所以一点没感。 但是我指的也不是艺术，我就是说我希望他那个片子，因为，比如就是这个徐妈妈她的经历，包括一些，他都是通过话外音。它不是由当事者自己讲述的， 哦， 这是他一个或者瑕疵或者硬伤。 哦 ，OK。 因为这个纪录片很讲究是当事人的讲述嘛。 嗯。 但是他不是，他每一段经历都是话外音，就是说这个导演执行导演，他的话外音，不是通过这个主人公，因为主人公他是在的嘛。 嗯。 那一定要他讲出来嘛。 他有些采访都是当事人说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事人是包括他儿子， 包 括村民 、 他 个人也讲了点道，也讲了点心声， 但是几个关键的地方我认为是有点 细数哈。 但是他最美好的，我觉得那天我跟向前讲是说，如果这个片子呢，我个人认为起评分如果是80分的话，那他一下给他加到满分的，就是那一段情节，他和，他照顾的那个老太太，然后俩人共同把这个主导文一字不落的，这个讲了出来。 哦，对对的，他俩有个祷告，有个场面的。 这个东西，那就一下就是盖过了他所有的。瑕疵 吧，哦，可， 因为那个东西它是不可能说摆拍啊，或者是 对对对， 啊， 还有他有讲道，他还有几篇讲道， 有， 那个讲道也蛮真实的， 对，他有许多啊，有些情景还是， yeah. 有时候你看到就是说他啊，就是说欢迎回家， 对对对， 啊，就大家打起手鼓啊，然后特别欢乐的，我觉得那种真的是，就是。观众也会啊，那种就是所谓咱们老讲喜乐，喜乐。 嗯。 哎，那个时候我真是感觉到 喜乐。 感觉到哎，就是就像好像你非常特别热到极致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有点发凉。哎，他那种喜乐可能就触动到。 触动到了。 哎，真的是那个镜头，我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印象？我就这两个镜头，一个是哎他和老太太共同，另外一个就是他。就是河北那些帮他把这个房子整理好，那就是让你感觉啊，那太不容易了，是吧？这个过程， 感谢， 这是我的一个，因为等于我看了一遍半那个片子，我第一次去看是正好中间有个事儿就断了一大截，所以正好 就上次又来看，哎，我算给他看完整了。 哦，哇，你评价很到位，那个感谢。你的朋友呢？看了他感觉怎么样？ 他感觉当然比我肤浅多了。 认为他还没连上啊。 开玩笑，他也是感觉很感动。 嗯，感谢主。所以呢，你看到那个你觉得你跟那个你有这个从前跟现在的对比吗？你觉得那个今天讲的从前我是与神隔绝的，然后如今呢，我是借着耶稣基督呢，已经与神什么相和好了。这个你觉得你有这个感受吗？经历吗？你觉得你在走在这个经历中？ 会有一点吧。但是就是说，就像今天讲的这一段，就是我有时候很难理解，就是说，就是。就刚才你也解释了，其实就是与他为敌。 嗯， 我有时候对这个敌，我老感觉是不是这个词儿这个字用的比较重。 嗯， 就好像是非黑即白，非友即敌，是吧？ 呀， 他没有一个中间地，难道没有中间地带吗？ 呀，哦，对，他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在灵界里没有中间地带，你知道吗？罪的后面是谁呢？魔鬼。甚至耶稣说，我们在没信主以前，我们都是什么？魔鬼的孩子。这个说的是很重的，我过去也不理解，包括我都信主了，我说他怎么会这么说呢？他看的是本质。所以呢，我们与神隔绝了，然后我们是属谁的呢？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归宿，要么属上帝的，要么属魔鬼的，没有中间。特有意思，有人说我既不属上帝也不属魔鬼，那就属于魔鬼。认为我们 by default 都是属魔鬼的，认为我们 by default 一出生的时候我们里头就有罪。罪是谁呢？罪的后面的能力是魔鬼，所以我们跟魔鬼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有些人呢还有一个说法哈，就是以前的时候他们传福音，他们会有个误会，他们说信耶稣的就上天堂，不信耶稣就下地狱。他们说这上帝好残酷啊，哦，信耶稣的就把他放到天堂，而不信耶稣就放到地狱里。不，这个是领会错了。你听着没有，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当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罪由一人入了世界，所有人都属了什么？魔鬼。By default, 我们离开这个，我们活着属魔鬼的，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什么？去到哪里去？魔鬼那里去，就叫地狱。所以那个灵魂就归到那儿。所以耶稣来了这件事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件事，他来了，来到人间成为人，把我们赎出来，把我们要救赎出来。所以呢，他要替换我们。所以这样呢，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呢，当我们真诚的信耶稣的时候呢，这个替换就完成了。耶稣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底下救出来了。为什么？认为我的罪被赎了，被负了，被惩罚了，被已经代替了。所以你知道吗？这样的神的灵才能再回到我们里边。所以呢，我们有了神的灵，就是属神的。所以只有这一种方法，是神在救我们，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而且神没把任何人排出去，这是他的最那个慈爱在这个地方。那你可能会说，那上帝能不能就说一句话就算了？那就说就算他们没犯罪，那你说这个上帝还是真上帝吗？他说罪的结果是死，然后最后我们还上帝还说没事儿，那不是上帝。上帝说话永不改变的，叫真理。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一点必须得罪必须得要付代价，最后是神自己付代价，就耶稣。所以你说的是圣经用的词儿哈，必须得用灵来看，不能用那个什么。你说我也没故意跟上帝作对呀，哈，我也没跟上帝为敌呀，哈，这是表面上来看的话，从表面上看，但从灵里来讲的话，我们都属魔鬼的，认为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替罪干活，我们替魔鬼干活。所以呢，包括那些道德最好的人，他们也是替魔鬼在干活。认为他里头仍然有罪，跟上帝也是隔绝的，认为他 by default 也是属魔鬼的。好， 我觉得你张文这个他读得很仔细， 对， 要读到这个，就是至少读到说这个东西跟我以前的经验不一样。 嗯， 那就读到点子上了，因为他圣经他就是不一样。 嗯 嗯，你就知道说，哦， 他说的这个挺绝对的，或者说你说挺霸道的哈、啊。你这个好呢，就是他，就是你看到这个笛子啊，他到处都这样写，他不是不小心这个地方用词用的不准确，他就是有意这样的。 是。 他写就是这样，就是你，我在想说是，就是如果我的孩子，乐乐哪天说，他没爸爸，那他说这话的时候跟我啥关系？那不是跟我没关系，不是一种终结状态了。就跟我就关系，就紧张的不行了，他才会这样说。你就是对立的嘛，跟真理相对了。我们就因为就是这个，他神是独一的。所以你如果不认他为神，那就完全错了，不是一点错。 对，我想这个就是说，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恶行，我想不是仅仅我们想的是那种，光是做，有时候可能认为我们认为是比较好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你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都是不是蒙神喜悦，其实都是与他为敌。 是， 就是说，有时候可能意识你没有意识，就是没有觉得你是要故意哈，就是要，对吧？与神为敌，但实际上就是说。你在你行在你自己想凭自己那就靠自己一切身上都是就是与神为敌， 靠自己行善。 靠自己行善。你比如说上帝给了我们能力哈，然后我们去做了好事，结果最后的时候把荣耀都归到自己，这就与神为敌。 如果完全按照自己良心做事情，没听过福音的，那个也是与神为敌，是 所以呢，那个也是与神为敌，认为他也是罪的奴仆。那当然说，我接着你马上就要问他们得救了没有？对不起，圣经里没这么讲。所以凡是已经离开的人，没听过。现在我只知道有一点，圣经告诉我们，信福音是得救的唯一的道路。至于说那过去福音还没开始以前，那些人怎么样？那些上帝没说，认为不跟我们有关系。后来我发现上帝很有意思，他不该我们知道的事呢。没有益处的事儿，他就不跟你说了。所以呢，那事儿没办法揪，最好别去揪。但是他明说的，他都跟你说。他说你一定要传福音，一定要告诉他们。然后他们信了耶稣的时候，诚心相信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救恩里头。这是拯救的道路。 他那个隔绝，我觉得就是因为中隔绝，我总觉得像一个动词，就要有人把它隔绝。但是你要看英语呢，他写的是 alienate 实际上就是你可以讲说跟神不一样的，就是 alienate 或者 远离， 远离就是 move away。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跟神不一样或者 move away from 神就是隔绝。隔绝好像是被 force， 其实不是，是我们堕落，就是 going away 的那种。所以呢，就是说你要回到刚才那个像文芳他们讲，就是说只要是跟神不一样的或者无影未法时的东西都是隔绝，这个隔绝的意思，那就是这个你刚才想讲就是 enemy。 所以他写的是 alienate and enemies。 我觉得这个隔绝可能跟那个最早那个创世纪那有点相关，就是你看亚当犯罪以后，神给他用皮子做了衣服，已经杀了牲口，他在神面前还是没有死。但是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而且是隔绝了他回到伊甸园的路，是封死了的用户。而且所以说人犯罪了的话，就是说我们回到伊甸园的路是没有了，而且到生命树的那个也是没有办法了。但是那些在旧约里呢，他们就是杀牛宰羊的献了祭，所以说你还能够把那个罪呢，你还可以在神面前还能活下来，但是实际上跟他是隔绝的，就是那个就是回到就像以前那种是不可能了，如果不靠着耶稣，而且生命树里也再也回不去了。就是我就当时看到那个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想那个道路就是你重新再回到伊甸园，然后生命呢就是你再一次，他就是那个生命树嘛哈，你就再回去了，就连上了，就把那个回到起初那样。 对，隔绝就是不能交流了，那就是说你不能明白神的心意了。 然后呢，你在以弗所书里他用另一个词，他说你死在罪恶过犯里了。什么意思？死就是不能交流了，就是断开了。 分开了，就是不能交流了。当然了，神还在照看我们，比如说他还那个啊，你比如说你像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还有什么空气让好人也能呼吸坏人呢，这些自然的这些东西给我们提供都没有，但是跟他本体的那个交流那些是没有了，所以那么就是等于说跟他断开了。这就像一棵树，树枝离开了树干，它所以最终都是什么，跟那个树干是断开的。而且呢，最糟糕的是说，这个树枝不但断开，还连到哪儿去了？连到了一个另外一棵坏树上，这个就是魔鬼。所以圣经里说是属魔鬼的，所以圣经里说罪的奴仆，都是描述我们的现状。其实呢，后来我就发现，我们信了主以后，如果你诚心的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开始愿意亲近神、靠近神，你马上就会经历一个征战会起来，你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是罪的奴仆。我没信主以前，我不觉得我是罪的奴仆，等我真愿意，甚至我刚信主的时候都没体会到我是罪的奴仆。为什么？刚信主的时候还马马虎虎的，想干啥就干啥，当我真心决定说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才发现我真的是罪的奴仆。我越不想说谎，我就发现我嘴中说的都是谎话。当我越想说是啊那个亲近神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心里有多少的那个，你知道吗？我心愿意去亲近神，但里头就觉得又有这个又有那个，你就觉得就是有拦阻，所以你就会发现，所以你会经历有一个阶段叫做，就是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真是苦啊！你越想过圣洁的生活，越想那个，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信了主，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认为什么？认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哈。认为神就是圣洁的，所以他把我们分出来了，救出来，不是让我们继续做罪的奴仆，他是要释放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自由，而且我们必须要自己也要什么顺服这个走，他不会强迫我们，所以我们要自己愿意跟随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我们仇敌就显出来了。最大的仇敌就是在我们里头有罪，真的会有罪。你越想相信他，你就会发现里头常常会有疑问，自己跟自己打架，不是别人呢，你觉得心思意念中会有。然后呢，这个就是你会发现，但是你只要继续坚定地要这样做的时候，你会经历什么呢？经历会自由，很有意思。有时候呢，神的你觉得你不行，但是就像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感谢神。接着他就经历了后面的，就是说靠着主耶稣就脱离了。所以你会得到，不是一下子就完美了都自由了，但是我们会越来越自由，真的是很奇妙。然后还有第二个敌人，就是什么魔鬼。那个你要真实的经历，像你的心思意念哈，还有我们了，这个心思意念里有时候呢，我们会接受到不少信号，有的信号是从神来的，有的信号是从魔鬼来的，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留心自己的心思意念，心思意念像个接收器一样。 那我问你个问题，晚上做梦算不算犯罪？ 哦， 因为晚上有很多思维啊，非常忙 的。所以呢，晚上做梦的时候，你说是不是犯罪呢？从神的眼中的话，就是说犯罪也不是犯罪了。为什么？认为那时候你没法控制哈。那个，但是呢，你要祷告。其实呢，那个里头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那个我记得我给你举个例子哈。那个，其实我们睡梦之中的时候，我们灵是其实灵是不睡觉的，其实还有很多接收的东西。梦呢？我们的梦会有两个来源，三个来源。其实一个来源呢是从魔鬼来的，那种灵界来的梦的话是蛮清晰的，又非常的那个印象是非常恐惧的那种哈。还有一种是从神来的，还有一种的是什么？朝有所思，夜有所梦，是自己里头串线了呢，他脑袋没休息这样的哈。所以这三个来源都有。那我就讲一下小凤她妈妈的那个特有意思。她妈妈是过去拜偶像拜得很深的，结果信了主以后，她就做噩梦。她做什么噩梦？她就做噩梦，有个牛犊哈，就是一个牛哈，就是带着脚追她，追她就要顶她。 然后呢，还有一次做噩梦呢，就是说有一个和尚盘腿坐在那儿，而且呢他不用动，盘腿就这样蹦起来就追他，说是你是属我的，不能走，不能走哈，是这样，他就很紧张，因为睡梦中，他说他只记得他在梦中就逃啊逃啊逃啊。然后后来我说你不用这样的，我说你呢在以后的时候，那当然你没反应就算了，你要能反应的时候，你就说在梦中就对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离开哈。结果后来他说那个他祷告了一两次以后好像就没有了，再就没有了。你像我们的神是最大的，所以呢你梦中的时候，如果你那个是灵界的梦，当然你要是朝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就像电脑还没有杀到在那儿，那是没辙的，那个你也没什么反应，但是如果是灵界来的你是可以反应的。 还问个问题吗？这个中国人吧，传统嘛，就是比较喜欢这种龙啊，这些摆饰啊， uh-huh. 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带有这种图案的。 嗯， 家里就是一个什么树根雕个龙，都是其实是很精美的艺术品。 嗯哼， 但是这个东西摆在家里会对灵性有干扰吗？又没有开过光，就是，但是真的是那个民间艺术家非常的、非常精湛的手艺。我的感觉是挺好看的，但是这个东西会不会对像基督徒对灵性上面有干扰，或者是不太好这样？ 如果要是我说哈，这个呢没有绝对的东西哈，你们呢就是说照你们你没有拜的东西哈，所有的东西如果你没拜他的时候，他对你都没有影响力。我告诉你，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那我跟大家讲，今天最可怕的不是摆一个那个东西然后是什么呢？今天呢就是说，今天呢我想好多人拿个就是说像你说艺术品摆在那儿，他根本也不拜它，就是当个摆设在那儿。但是你知道吗，有很多是让我们心中有很多无形的偶像，那个对我们灵命的杀伤力是很大的。凡是我们知道耶稣喜欢我们应该这样行，但是我们却把那个事儿看得比耶稣还高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成了我们的网罗，就成了我们的痛苦。那个叫圣经里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必加增，那个地方一定愁苦。 还有一个标准，怎么叫做把东西看得比耶稣还重？我不能24小时就撕耶稣。 那个什么叫做看的那个事比耶稣还重？就是你在做那件事的时候，不循到神的道而行了。耶稣说，爱我的人他就什么呢？他说你真爱我的人呢，就是什么？有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人是爱我的。当然了，你明知道，比如说你明知道不能撒谎。撒谎是得罪上帝的，认为他是信实的。可是你为了那件事儿你就去撒谎的时候，那你显然就是不爱耶稣嘛，你显然就是看那件事比耶稣高嘛。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得罪耶稣，你知道这是个关系。就像你女儿的话坐在这地方，你女儿知道你特讨厌那件事，但你女儿就愿意去做，为了另外一个朋友做那件事，那显然她看那个朋友比你高嘛，要不然她不会这么做。不知道的不算数，知道。但实际上我告诉你，神不自私，所有的谎言还有任何的东西，那些东西只要你不照神的道做，都是对我们爱的对象和自己都造成伤害。你去给他足够时间看，那个伤害是灵魂。所以真的是很奇妙的，有的时候我们是爱自己，但是实际上我们爱的自己呢，不是真自己，是那个有罪的自己。我们当时说我不能听耶稣，听耶稣太对不起自己了，那就真是傻的，认为耶稣不自私。耶稣呢那样叫耶稣呢那样告诉你是爱你，是真爱你，不是为了从中取利，你知道吗？ 这个中间还有个界限，有时候挺模糊的。就是刚刚说那段，保罗都说，就是说有些事我们知道是对的，但是行不出，所以说我们要用新我，就是这个新的灵命，要跟老我去征战，对不对？ Yeah. 但是这个征战的过程有没有得胜的时候？ 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和你做某件事去高过于耶稣的教诲，就说这之间实际上是有一个评判的比较模糊的标准。 如果我要听明白了的话，实际上来说的话，你就说有一些事儿我是很愿意听神的话，我很愿意做，但我没做到啊。这种是很正常， 这个一定有过程，这叫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哈。但是呢，很有意思，如果你真心要这么做的时候呢，你记住了，圣灵与情欲其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你里头有一个更大的力量，那个大力谁在阻挡你呢？是罪。你决定这么做了，也知道这么做好，但是呢，确实里头有个律来阻挡它，那个就是罪。但是呢，还有你以前胜不过它，但是现在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里头有圣灵，圣灵是神。神能不能制服他呢？所以圣经里说没让你自己去做，是靠着圣灵致死他。所以这个呢是那个这个叫软弱。我们基督徒都有走过这个过程，甚至现在还在走这些过程啊。但是呢，我们会有得胜的喜乐，也会有软弱的经历。但是呢，你后面说那个东西是故意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个叫偶像，我们就是看中那个东西，看得不合乎中道了，已经超过中道了。这个是我可以改的，只不过我不想改，你知道吗？那个叫不想改就影响关系。但是呢，你想改没做到的时候呢，那是耶稣的责任帮助你做到。所以呢，耶稣把所有责任都 take 上，所以他一点都不生你气，而且他悦纳你愿意遵行的这种心啊，就从心里愿意。还有另外那个龙呢，我还没讲完。但是呢，这个东西哈，你要有一个东西，有的人呢，你还要为别人的益处，你自己要不拜他，他对你老是说没有任何影响。我知道有些人宣传说这个龙要摆在你家里，如果你家盘子上有个龙，所以你家就不闹的，不鸡犬不宁。他把偶像看得太厉害了，你没有拜过，但你要拜过他呢，你小心哈。如果你拜过的东西，你信了主以后，把它都除掉。啊、哦，不包括人哈，我是说偶像啊，不包括人，不包括那个啊，偶像就是说那种拜的那个拜的，包括护身符，包括这些东西，开过光的更糟糕，为什么呢？认为那就上面有鬼附，你知道吗？那个都是很真实的，开过光的东西，但是有鬼附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一定要把它除掉，不要让那个东西是说你保留它的时候是什么呢？实际上你在说这是魔鬼的物，它是可以来干扰你的。因为你保留了，你就这个部分是属他的，所以他可以随时进来。这个灵界很真实，我见到有一些他们受骚扰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缘故呢？因为他跟他有关联，这个是一个契约，你知道吗？他把鬼附上去，然后接着你把鬼请到家里，这个是有契约的。那怎么办呢？信了主以后，就像说跟黑社会打过招道，然后现在我决定了，我已经信了上帝了，所以呢，你跟你无关无分，把你请出去，把他扔出去，他就没辙了，他绝对不会影响到你。所以这是一个点。然后呢，另外的话，我们呢自己呢也要这样的。圣经里说，如果有人到你家里去的话，如果他这个人的心里头是拜过龙的，你知道吗？他一看到就心惊肉跳，那我就建议你最好就是别让他跌倒哈。圣经里说，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爱心的话，你就别摆他了啊、哦。那个 是撒旦吗？是撒旦吗？ 嗯， 龙是蛇是撒旦。 这个龙这个东西也是哦，有人当然拜了，有人是特别的，就是说要把那个家里头要弄个龙，然后摆在那儿，好给他带来吉利啊，带来保护啊，这个那就叫拜了。有人拜。当然了，我知道你是搞艺术的，你要是把它看作一个艺术，但是呢那个东西的时候，但是呢 只要你不拜的，不管是什么相状的，那其实对你是没有影响。 当然了，你要是说你去把一个庙里头的一个像弄到家里头去， 你说这个中国的那种雕塑呀，基本上都是什么十八罗汉啊，什么龙啊，什么那个嫦娥奔月呀、啊 嗯， 就是都是一些神话故事嘛， 对 这些东西嘛，就是跟这些东西都有关的嘛，所以这只是一个雕塑而已，像这种东西，有些人家就买很多呀，这个东西就是。 反正是你看来的时候，你自己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呢，你不拜他的时候，也不是别人拜的东西摆到你这个地方的时候，照属灵上我自己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影响力对你哈。但是呢，如果有别人拜过这些东西的到你家里，他就会很不舒服。我是说信了主以后，他会让他跌倒，会让他。所以我是说，为了他们的话，你就宁肯。宁可不要那个什么，就是说那个呀，这是为了，所以圣经里说让我们用爱心来做事。 对，属灵的征兆我经历过，我是2016年不是受洗吗？ 啊哈。 受洗了那一年的时间，因为我们家 原来是有很多佛的，就是什么这个庙请的呀，那个庙请的呀，我记得任何帮我去除过啊这个，但是很神奇的是除完了以后我就发现我到哪都可以看见佛。什么意思呢？我去银行办事我可以看见那种穿袈裟的和尚。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然后呢我走在街上我可以看见到处贴的佛像。这以前都没见过呀。反正就是有一年的就是这种禅，我一打开微信全是佛的，就是他加我的都是这种。所以有一年的时间就是说可能这就是灵力的真在，就是你要脱离他， 对， 让他过来，他就可能就会用各种方式来暗示把你拉回来。 是是是，这个是对。 但 是 我就不理他，就一年以后我发现就没了。我再从那个地方转弯的时候，那些贴的佛像什么释迦牟尼的像全没了。所以这个可能还真是有灵力。 属灵征战是非常真实的，因为那些东西他家里那个除掉是什么，那些都是开过光的，然后庙里请回来，那都是有鬼附的，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啊，你信的主一定要把它除掉，你不除掉的话你就受它干扰，而且除掉它还尽量的，就像黑社会还想找你再回来入伙，但是你只要坚决不要，耶稣是最大的，你心中比这世界都大，你不用怕它，那个不受它辖制。不知道还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感受哈，就是它不一定影响你的灵，但它可能会影响你的思想。你怎么说哈？比方说你看到一个艺术品，它是十八罗汉，或者就是说是一个木头雕的和尚，类似那样子哈。你在欣赏它的时候，你觉得它是艺术品，当做在欣赏的时候啊，你没办法说是不欣赏它而不认同。你觉得它美的时候，你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同它的，不管是十八罗汉或者是龙或者是门，它你一定是，你要是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认同它，你不会欣赏它，不管它多么的美，颜色多美，线条多美，你因为它那个雕那个的人呢，他为什么会雕一个龙雕的那么美，是因为他不喜欢龙吗？ 喜欢， 因为他喜欢嘛，他雕的时候他会把他那个雕在里面嘛，你如果认同说这个真是漂亮，那你肯定认为那个龙不管是头或者是不管是身体还是爪子漂亮了，它是艺术的一部分嘛。你如果觉得它不漂亮，你不会去啊。那么这时候罗汉，那龙就还在说了，你说到罗汉或者说八仙，那你欣赏它的，你不可能把它那个意思，你的表达的意思给分开嘛。你如果觉得它很漂亮的时候，你的思想说你的思想为什么会觉得它漂亮？ 但是我觉得这是审美上的东西，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它都有，我不知道这个美和圣经上的圣洁是否就是会是有那样的关联，对吧？其实美的东西有很多，一个小孩我把它雕得漂亮，我也觉得哎呦真可爱呀， 对，那是 啊，对吧？如果是十八罗汉各种奇形怪状的样子，很 cute， 可能也好看呀，反正我就不知道 这种东西只有你自己知道。其实向前说那种东西有没有人存在，有人一看到这个东西是想到那个故事，想到后面那个，绝对影响你思想。但是我也知道有的人哈，我不是艺术家，我身上看那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我是不喜欢这些东西的，原来也不喜欢，就是，但是呢我知道有些人看到的时候，他是看到的那种表情笔法，比如说雕法哈，他是欣赏那个是艺术。我是觉得他是，比如说你像那个你像那个什么，他也可能他是研究那个色彩，那个搭配，那个表情，那个东西。哦，怎么讲呢？我是觉得呢，那种层次你就不受污染。但是你要像向前说，你一想看到龙就想到龙的故事，想到那些迷信的东西，那显然污染了，你已经污染。即使你家里没有，我这么说吧，你比如说有一本书，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小心自己哈，小心自己。你像有一本书哈，像这本书的时候，你比如说像那个这么说，比如说电视连续剧，有人电视连续剧看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他就看导演的技巧，但那摄影的技术，我发现他看那个东西影响还差一点。但是你知道吗，像我看电视连续剧，我就看这些人说的话，他们的计谋，他们在做什么，我告诉我看什么都受污染， 你知道吗？那个我可过去，因为我是搞这些东西，我看读书哈，都是什么《三国演义》啊，还有读什么《水浒传》啊，还有什么《厚黑学》，都看他们讲人心的黑暗的那个东西，我就是欣赏这部分东西，所以我就在想，现在我根本就不摸这些东西，然后我一摸着以后又受它污染，然后我就琢磨他啊，他这么想，他这么想，所以呢，你要看自己的哈，你知道吗？就是说啊、当然了，你要是说纯艺术性的，你一看到他就是看哦，这个雕的好漂亮，这个弧线的这个表情啊。我相信那个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呢，如果 你刚刚讲的一个问题，又是个很现实的。其实我觉得圣经运用到生活中，书上讲的好像是每次都讲这么长时间，只有几句话，但是一到生活中就迷糊了。比如说这个，读万卷书，我不可能说就是说圣经虽然是最好的书，对不对？但是我不可能终身只能读圣经啊。对吧？现在不是强调孩子要读世界名著吗？增加自己的见识吗？对，那都不能读了，因为那个里面都有世俗，都有这个罪在里面。有些小说简直就是反人类那种，对不对？但是它也是悲剧小说，也是世界名著。我就是说，我不可能就是从出生我就一直是圣经下去，我肯定会要接触到世界上各个文化，我肯定要博览全书，所以。这个东西就很迷惑我，我就想到底是读，你刚说三国演义，我最近正好让他看三国演义， 我跟你讲， 所以我就在想，但是我同时也让他听圣经，所以这个问题说做家长怎么做，或者是自己该怎么弄，以前我也读什么后黑学，这个什么东西读，对不对？那是以前不认识神，那我觉得这些很厉害，很有 power， 但是完了以后觉得这个更厉害，是吧？但是这些东西你是无法避免的，生活在这个上面，你不可能不去了解它，不去读它呀。 对，第一件事哈。一定要什么呢？啊，你会发现哈，两个人哈，啊，不同的人，一个是体格特壮的，一个体格特弱的。那体格特壮的，他就去到那儿没事儿啊。你比如说，你到医院，连那个白大褂也不穿，什么也没事儿，他的免疫力特强，所以他就可以在里头走。那我呢，弱的不得了，我就尽量不去那地儿哈。所以我说的第一件事情呢，一定要在圣经上扎根。你不在圣经上扎根的时候，只靠躲，没地儿可躲。我跟你讲，你今天出去的时候。整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就是一个什么罪恶的世界，圣经里说我们在这世界不属这世界，所以有两样东西，所以我们说嘛，第一个真的那个就是聂文哈，一定好好认识耶稣。你对耶稣认识越深的时候，这个生命哈，他的灵充满你的时候，你的免疫力特强，就算你中间有几个坏朋友想害你都害不着。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有神来的智慧，神的智慧，你知道吗？那对人性看得很透，对自己也看得很透，对自己看得很透，就是我的弱点在什么地方，我的强项在什么地方都很清楚。所以你就会发现哈，你看我跟陈贝，我们现在就了解自己，了解很清楚。那对于陈贝来讲的话，就是说他呢，一定你不要拿美食来吸引他哈。所以呢，对他来讲，美食他真的很大的，他需要神极大的恩典。他每天呢，我跟那个我都很吃惊。对于那事对于我来根本不是个试探，要吃。吃不吃不吃，一点不挣扎哈。然后呢，那个没有问题。但是对陈贝来讲，那美食哈，他要不吃也一定给我们做一点吃，你知道吗？然后呢，我的那谁来，就是那个那他妹妹的女儿来，他说哇，大姨你真不吃啊。他就是非常的节制，他绝对不给自己任何的机会。一到了那个点以后，晚上他是再好吃的，宁可做给别人吃，但他绝对不去摸，不吃。啊，我说真的，我然后那个我对于我来讲的话，不存在这方面限制，我随时想吃就吃了，因为我反正不在意这个，然后我不受他那个那么大的吸引力。但我对另外的就是，你知道吗？我就很小心，我不轻易。我们家里好久都没有电视了。我不能看电视，我一回国的时候，电视一打开了的时候，新闻一看，我说我看一眼嘛，然后一看一眼，你知道吗？就像那里头有个吸引力就盯住了。我不是说坏的，但是那个东西对我吸引力特大，接着我就看下一个，接着看下一会儿一个小时就没了。你知道人生就那么点时间，这个一没了的时候，我就又少了一个小时了。 我好多正事儿都没做了啊！回国的时候我就不能看，要看了的话福音就传不出去了。我就天天陪着他们看电视，他们陪着我看电视，最后就没空交流了。你知道，你发现这个东西，所以我在家里的时候，还有这手机打开了微信呢。你们可能看朋友圈，我很少发言，我基本不看，因为陈贝看朋友圈随便看，他一会儿就浏览完了，他就能把重要的信息盖的。有没有好处？有好处。那对于他来讲，他是搜集有用的信息，所以他是浏览非常迅速，然后呢没花多点时间还得了不少好处。我你知道吗，要看了的时候一打开从头要看到尾，然后接着下一个俩小时没了，那这就我的失态。所以我就知道我的弱点在哪儿，所以我根本不给他机会，看都不看。所以偶尔的时候陈妹发一个东西的时候说去看去看，我写了东西你点赞啊，我进去了就点了然后呢那个剩下呢，我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住，有的时候我这一块又太清闲无聊了，有时候我也打开看看一下，我马上就有警觉了，说坏了，我又开始给自己那个什么了。这一看的话，我很少看两分钟就结束了，我一看的话十分钟半个小时就没了。所以我看它不都是坏东西，所以你要找到弱点。所以我后来说圣经一定要读，一定要把它读通了，读通了你看好多东西的书没有用，没意思，没问题的。你一看有些就不想看了，有一些你一看你就夸夸夸就把那个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你带他看的时候，在他还没有很坚强的时候，千万有一些书你要帮他把关的，要不然的话孩子你知道吗，就像说他免疫力不够的时候，那个影响所有东西。人是有灵的，文字上的还有话语上的这个东西哈，你不知不觉已经在受塑造了，真的，你已经被影响了，你已经被污染了。所以呢那个要把握，然后圣经你要带他讲解，要带他往深里头来，这样的时候他就很那个。将来的时候我不觉得我们要从这个世界上什么，有人说你不要把他送到公立学校去，你要什么不要让他交这个朋友那朋友，交朋友是要小心，但是呢绝对不能够什么把人隔离起来。所以你要费心，做父母的不容易，做父母的尤其孩子在当今这个时代太难了，网上你一定要帮他鉴别，一定要给他设限哈，特别小的时候，然后你要陪着他走，要告诉什么是正确，这个东西啊哈，没有别人去告诉这个，你必须要负起责任来。所以呢你又不能隔离他，他允许他问问题，他要真想看，你还真的那个东西没有糟糕那么，你还得陪着他看，看的过程中你还要跟他讲这个神的道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真的没有进入，我发现你已经脱离不了这个了，就连我们也是这样的，你没办法脱离这个，你只能把自己坚强。 所以今天那个特会，他就说嘛，基督徒要活在那个超自然里面。就说你虽然是生活在自然，但你的眼光里什么，一定要活在超自然，因为神的话是在超自然里面。 阿门。胜过他。 出淤泥而不染。 出淤泥，对对，必须的，真的必须的。这里边哈，当你充满了神的生命，我以前的时候把一些很垃圾的东西我都当最好的了，后来我才发现对我的灵魂有多大伤害，没这个智慧。你看，像我专门研究后黑学，你知道吗？那后黑学对我自己的跟我自己的亲戚朋友伤害有多大，你知道吗？因为你研究了那人心最黑暗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就那么想，就那么用了。对，很奇妙。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儿了哈，感谢神，谢谢大家的分享。那请呼延带一个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感谢你在我们与你隔绝的时候，主，你就让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受死，把我们的一切罪都洗净了。主，真的感谢你今天把这个道理又给我们讲了一遍。主，也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仅仅是开始，因为所有的丰富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真的把这样一个道理放在我们心里，也是让我们下一周在工作、在家里、在学习、在各方面的时候，主真的是用这样的一个道理，你的道理是有能力的，让我们看到主，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做到，主能得到在你里面的丰富，至少能得到一些丰富，虽然我们真的可能不能得到所有的丰富，主，但我们知道你有那丰富，让我们一点一点来得到你的丰富。主，感谢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求， 阿门。我不知道念文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不起，没问，最后问你听完了呢，听好了哈，没有什么愿意信吗？ 十三。